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七章，分手。 周六下午，苗阳湖特地穿了件白色蕾丝的连衣裙，长发飘飘的，走在街上回头率100%。奈何他身边的男人却始终没注意到他精心的打扮，反而一直心不在焉地看着手机。袁子峰一只手揣在裤兜里，另一只手被苗阳湖挽着，悠悠叹了口气。 子峰，怎么了？ 没。袁子峰顿了顿，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开口道，梅阳湖，你挺喜欢我的是吧？苗阳湖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。 怎么突然问这个？ 不喜欢。 没。 苗阳湖低下头去，声音跟蚊子叫似的。 喜欢啊，我从高一就喜欢你来着，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？ 袁子峰这个直男癌居然开口道，那喜欢到底是什么感觉？这明显是承认自己不喜欢苗阳湖的一句话，当时让苗阳湖通红的脸又变得煞白了。他沉默了半晌才开口道， 就是见到对方的时候会很高兴，见不到的时候会很想念，总而言之，不管干什么，心里都记挂着对方。 哎，见不到李琴书的时候，我并不会想念，证明也不算是喜欢吗？他放心了，开开心心地带着苗阳湖去看电影。然而，天下事就是这么无巧不成书。袁子峰愣是想破脑袋都没想到，居然会在电影院碰到李琴书和李宇锦，而且还是相邻的座位。李琴书和袁子峰坐在一起，两边分别隔开了苗阳湖和李宇锦。李琴书冲他调侃地笑道， 哼，带女朋友来看电影啊？ 袁子峰很不愿意承认，但是姑娘还在身边看着，总不能让人家没面子了，便如同便秘一般的点了点头。 你这是什么逻辑？ 挺漂亮的，要懂得珍惜。 整场电影袁子峰都看得很不是滋味，苗阳湖一直想往他身上靠，甚至脑袋都斜放在他肩膀上了，他肩膀都快酸了，还得用眼角的余光关注李琴书那边的情况。不知道李琴书谈起恋爱来是怎么样的。李琴书和李宇锦并没有太多过分的动作，顶多就是李宇锦搂着他的肩膀，两人时不时的低声耳语几句，然后李琴书就会轻轻地笑起来，嘴角的酒窝像是盛满了蜜糖一般。那是李琴书非常真心实意的笑容，看得让人心里总是暖暖的。可现在袁子峰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。电影结束后，苗阳湖和李琴书一同去厕所，李宇锦同袁子峰在外面守着。两人之间是隔了一条楚河汉界，比陌生人还不如。李宇锦点了根烟吸了一口，袁子峰扫他一眼，你不是说李琴书闻不了烟味吗？ 他又不在。 李宇锦弹了弹烟灰，动作倒是挺潇洒的。 你小子不好好学习，恋爱倒是谈得挺欢。多久了？ 关你屁事。 那姑娘看上去挺好的。 李姐，你还是关心关心你和李琴说的事儿吧，别每天琢磨着动我们袁家的心思。我现在什么都没做，不过是看在厉家的份上，看在我母亲的份上，可这并不代表我以后什么都不做。李玉锦脸上的笑容淡下去，扭头欲要说些什么，李琴叔已经从厕所出来了，他边洗手边开口道： 难得见你们俩聊起来。 袁子峰没说话，李玉锦也不说话，只上前勾住李琴叔的脖子道： 你也别管这么多我们家的事儿。 李琴叔应了声，两人同袁子峰道了别就离开了。袁子峰蹲在厕所门口有些无奈，哎，女生事儿怎么这么多呀，还不出来呀。苗阳虎补了妆才出来，有些不好意思。 啊，等久了吧？ 啊，是有点久。袁子峰不解风情地说道。哎，苗阳虎心里叹了口气啊。两人看完电影就没了事儿做了，绕着学校外面的小吃街溜达了一圈，袁子峰便送苗阳虎回家。苗阳虎家离学校也挺近的，走路十来分钟就到了。苗阳虎站在小区门口跟他挥了挥手，袁子峰微微点头扭头欲走。他走了没两步，听到苗阳虎喊他： 子峰。 啊？苗阳虎提着包轻轻笑了笑，嘴角泛起了几分无奈来，顿了顿后说道： 要不我们分手吧。 袁子峰一愣，满不在乎地说道：啊，行。苗阳虎知道啊，袁子峰以往的每一任女朋友都是这样分的手。三年间，其实他也看着袁子峰谈了挺多次恋爱了。没跟袁子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如果有机会跟他在一起，就是拖也要拖的袁子峰喜欢上他。但真的跟袁子峰在一起了，他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袁子峰似乎不太懂喜欢这件事，他没对任何人有过喜欢。 那抱一下吧，前男友。 苗阳虎圆了自己跟袁子峰谈恋爱的梦之后，变得异常的豁达。袁子峰也不矫情，上前抱住他，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。苗阳虎身上的香水好像是荔枝味的，很淡，竟意外的让人觉得挺好闻的。女孩子抱起来是软软的，生怕一个用力就会捏碎的那种。袁子峰没敢太用力，这个拥抱一触即分。 再见，但以后还是朋友啊。 啊。袁子峰目送着苗阳虎的身影离去，越来越远。哎，我又失恋喽！他的每一任女朋友都是自己主动说的分手，这一点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袁子峰每次都是被甩的那个。这么一想，袁子峰莫名觉得还有点可笑，分明每次都是他被追的那个，稀里糊涂的在一起，然后被甩，哎，无限死循环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